多謝阿允如的介紹。咁就亦都好多謝火機會的邀請，咁又有機會同牧師坐喺度傾下偈。咁就其他委員頭先介紹我咧，就講得高咗啲嘅。咁就我做啲好普通嘅嘢嘅啫。咁建國咧，我就唔識嘅，未見過啊嘛。啲香港人應該都冇人識建國教嘛。咁就所以咧，今晚個題目咧。就叫其實唔係我俾嘅，咁今晚我題目係叫自主重拾呢個咩自主生活嘅條件係啦，咁就自主生活論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啲嘢嘅，咁就從生活嗰度開始啦。我諗呢個比較緊要嘅，因為生活係每一日嘅事咯。咁如果我哋生活能夠做得好嘅時候，其實係有好多好有力量嘅嘢係可以做出嚟嘅，即係呢個我深信。因為社會運動或者衝擊乜乜嗰啲未必可以日日做噶嘛，係咪會攰噶嘛？大家咁，但係生活仍然會要過嘅。咁點如何能夠過得好咧？咁我諗我哋可以一齊喺今晚一段時間裏邊，大家一齊去傾下、交流下咁樣。咁如果我講得有啲乜嘢不足，大家就包涵。咁就我預備咗啲睇法嘅。咁我諗開始講嘅時候，可能都需要界定一下一啲概念嘅。咁咩叫做自主？咩叫做生活？咁呢兩個詞，大家可能都聽過都知啦。咁但係就可能喺日常生活裏面就太過習以為常，就未必會係好多時會特登攞出嚟試下自己反省一下，或者深思一下。咁我諗自主先講自主先啦。咁就咩叫自主呢？咁我作為我嚟講，我個人覺得自主就係自己做主，即係做翻自己嘅主人。咁咩叫做翻自己嘅主人咧？咁仍然好抽象咁樣係嘛？咁就可能換個角度調轉嚟講，即係不作他人嘅奴隸。咁會唔會明白？會清晰啲咧？阿牧師成日講嘅係嘛？奴隸係嘛？咁就不作他人嘅奴隸係咩意思咧？就即係話。可能我哋係需要肯定咗一樣嘢，就係、是、我哋自己每一個人都係有一個獨特嘅，每一個都係一個獨特嘅個體嚟，係一個獨有嘅生物嚟。我哋有我哋自己想做嘅嘢，或者想過嘅生活啊。咁又，但係喺與此同時，我哋去進行呢種作為自己主人呢個角度去睇嘅時候咧，我哋需要考慮到另外一樣嘢，亦都係我先生。咁嘅就係我哋都好同意嘅，就係我哋需要負上最大嘅責任，即係為自己嘅謀自己嘅幸福或者追求自己嘅自由嘅過程裏邊，我哋其實同時就要負上最大嘅責任，因為係我哋自己嘅選擇嚟嘅。咁樣咁香港經歷過咁多事之後，好似彰顯到好多人都唔係好想自主咯，咁好似。好似好難慣咗他主，即係好似有個隱隱約約有個主人話俾我哋聽，我哋應該點樣生活，我哋咁樣生活落去就會幸福㗎啦，就會快樂㗎啦。咁所以好多人都唔能夠離開呢一種作他人奴隸嘅呢個軌跡，都仲未抉擇得到，可能好怕自己承擔翻自己嘅責任。咁自主對我嚟講就係咁。咁不作他人嘅奴隸，我諗個他人咧係任何一個我以外嘅人啦，我以外嘅人，特別係嗰啲擁有權力嘅人，我諗呢個係大家都需要或者大家都可能會同意啊，即係特別係一啲佢掌管住一啲權力，而能夠操控到我哋生活嘅某一啲部分，甚至係全部大部分，咁我哋要特別嘅警醒一啲嘅。即係對於呢啲咁樣嘅手段，咁就生活，咁生活就係咩咧？咁樣，咁我覺得生活咧就我經常同人都會講一個 call 嘅，就係某一個時候一個訪問睇翻嚟，就訪問一位世家王族嘅後裔，香港人，咁就佢就講話佢係哲學出身嘅，都係搞生意嘅。咁佢就話：啊，記者問佢，佢話生活咁啊，生活係咩啊？咁樣 咁佢答咗句，咁我都覺得值得咀嚼下嘅，有啱啱分噶嘛。咁就佢話生活咩咧？佢話生活就係如何去生活，值得諗下嘅。生活就係如何去生活 ，how to live， 即係你必須不斷咁問自己呢個問題嘅，即係 how to live 你嘅 life， 啊，即係每一天。有啲人又話咩？你只能活一次，而家冇興咁講嘅，所以你一千個冇去過嘅地方，你一生人就去咗佢啦。記住，咪出咗依咁嘅書嘅咁樣。咁我就唔係咁睇嘅，即係我反而睇就係你每一日都係活緊一次，或者每一秒你都活緊一次，或者每十分一秒你都活緊一次。你死一次，你一個呼一個吸，就已經係一個新嘅死嘅，即係抽象啲講咁樣。大家咀嚼下啦，我有時講嘢會咁樣。咁就即係生活嘅嘢，其實就係、是、佢話 how to live 咁樣開名啦，係咪就鄧永亨之後都唔介紹啦，會唔會今晚嘅重點嚟？咁只係帶緊呢個咁樣 question 出嚟，咁樣就講下即係咩叫生活咁樣。好啦，咁我哋嘗試界定咗少少啦，推進啦。咁就對於關於自主嗰度咧，咁就講到生活自主，哇！呢啲嘢千絲萬縷、千頭萬緒，好似好多嘢咁樣。咁我初初聽到呢個題目嘅時候，我都覺得哇好大。咁點講咧？咁喺兩個小時裏面做對話咁樣，咁可能撐到我哋咁遠咁遠去火星咁樣。咁就後來就自己再諗一諗，咁可能我哋需要既然能夠全部嘢都講曬，既然能夠全部嘢都講曬，咁我哋講啲比較核心嘅嘢。咁我為我嚟講咧，自主嘅生活咧裏邊咧，其實有一樣嘢，生活上邊咧有一樣嘢係幾緊要，就係、是、所謂生活嘅節奏，一個叫做生活節奏嘅物體，係嘛？咁你可以諗下，我哋係咪生活其實有啲節奏咧？尤其是喺香港或者所謂現代嘅都市生活，我哋成日都會。你靜思一下，諗一下你嘅生活節奏係點樣？譬如你打開你嘅日程，睇一睇你幾時快、幾時慢、幾時重複、重複緊啲乜嘢？會唔會嗰啲嘢係全部係你自主嘅，定還是係有他人嚟作主嘅？邊個話一定要星期日係休息嘅咧？即係或者星期日一定要去飲茶嘅咧？咁樣即係或者有好多指定動作㗎，香港人好得意。即係嗰、那個，如果從集體嗰個行為嗰個預測咧，香港人非常之容易預測嘅。即係佢哋去邊度做啲乜嘢，幾時佢哋就會嗌乜嘢，係幾容易預測。即係個不可，即係調轉嚟講，就不可預測性咧相對低。咁所以 that's why 咧，就啲詞母比較容易對付，咁樣就係咁解啦。咁就呢個可預測性點解會係咁容易預測嘅咧？我哋香港人啲行為嗰、那個集體嘅同一性點解咁強嘅咧？咁可能就需要喺生活節奏嗰度去睇一睇。咁而影響生活節奏咧，又有好多好多層次好多嘅因素，咁又係千絲萬縷，好難講。咁由我又比較今晚想引解一樣嘢就係、是，逢係喺一個都市一個都會，全世界都係。在一個都市都會裏面，它邁向這個都市化或者所謂現代化，它必然有一個特質的，全球都一樣的，大家可不可以試下推一下是什麼，有一個特質的，在都市化或者在即是所謂 modernization 即是現代化這個過程裏面，就會有一個特質出現，有沒有什麼 idea？ 我們比較互動一點， 消費 以前都有的，連都市化都有消費， 坐車 回 工很 久，坐車回工、啊、都幾接近今天，咁就 作息有規律， 快速 作息有規律，快速，多謝你。咁我想講嘅啫，其實我即係唔夠涵蓋咗，我想講嘅就係高速，所有都市化嘅過程裏面其實都有 acceleration， 都有加速啲嘅，而且係好似加極都仲有嘅，直到大家頂唔順為止，不過未到 好似好似大家都仲好樂於加充。 加充嗰樣係競爭。 加充係 因為要競爭。 係因為要競爭，邊個話俾你聽要競爭？ 就係、 是、個光盤車場為競爭。啊，個成個社會好似都充滿瀰漫住競爭。 不過外國佢哋其實都係摸上，不過佢哋競爭嘅意思咧，佢哋係會增加知識，佢哋高明啲。 香港都話邁向知識型社會啦，嗬、嗯。 好吧， 都係邁向知識型社會噶，邁向咗好耐啦，嗬。到咗未咧？我自己個人就覺得未到咯。增加啲學位，擴展咗一啲大學嘅 size， 唔等於就係知識嘅社會咯。其實我哋應該係二知識嘅社會咯，即係知識前知識型社會啦。我哋而家仲係唔知係我先係老作嘅啫。我呢個字咁加速，咁我哋找住一個特性就係、是全球的所謂都會化、都市化進行了這麼多年，其實有一個很特別的特徵就是加速，不知道為什麼，但是不知道為什麼，但總之就加速，就是你快一點我又再快一點，這樣就美其名呢就叫做哇我們又邁向新紀元了，我們又怎樣怎樣，就很多目標很多、原因去叫大家加速。而在、全球的大都會裏面呢，加速呢又有一件事呢是很特別的，是現代社會之前會出現的，而它呢是很能夠象徵代表集體的加速的。那就今晚我會向大家試一下從這個角度去檢視一下我們的生活節奏。那那件事呢就是地鐵的系統，全世界大的都市都是有地鐵系統這件事主要啦，但是全世界的地鐵系統都沒有香港那麼瘋狂。香港的地鐵系統可以是數一數二最瘋狂。怎樣瘋狂法呢？香港的地鐵系統呢，全幾十個站去到今天，即是當初香港的地鐵系統都不是瘋狂的，不過落到某班人瘋狂的人的手裡面呢，就變成了一個很瘋狂的、很盛大、很巨大、無孔不入的一個很大的系統，它絕對能夠界定緊我們香港人、現代香港人現在是怎樣生活，同埋以什麼的節奏、以什麼的速度去生活，就是地鐵系統。我將它兩者緊扣住一齊先，大家可以一間俾其他的意見，讓我講埋少少先。咁就地鐵嘅系統，香港的地鐵系統1979年開始開的。當時就主要是在我們主要的金融地區那些開了線，就是說在金鐘啊、過海都是、這個油尖旺啊那些站線，跟著就荃灣線。那在當初的系統，你知道初初計劃的時候六幾年開始計劃的，1979年正式通車，通車的時候呢其實背後就是英國人策劃的啦，當然是。那英國呢是全世界最古老的地鐵系統的先驅，尤其是倫敦。那我們香港都是倫敦那班人幫我們計劃的，那樣就所以那個地鐵系統很像，那樣是很像、倫敦那個系統。那初初開始的時候呢，地鐵的系統呢絕對就是想解決一個所謂香港開始起飛的七八十年代經濟 要由完全的工業化開始進行商業化、服務化、金融業化那個邁進起飛了的時候，人的流動開始多，都市的面積開始大，那個時候就出現了有人的密集流動，所以要解決這個這樣 的塞車問題呢，就解決就有個天才就想到這些東西，那就做了一個系統出來。本來很功能性的，但慢慢發展到後期的時候呢，它就已經變成了不是一個純粹功能性 的集體運輸系統，它絕對影響住我們怎樣生活。因為先不說這裡，我試一下從一些角度給大家品嚐一下或者體會一下地鐵那個小小進展，挺有趣的。就可以由、地鐵由70年代開始那些廣告的標語去咀嚼一下，那到時候博士又可以說一下，因為願意學我可以從那個角度看。咁喺80年代啱啱出嘅時候咧，地鐵嗰個有冇人？有冇人嗰陣時即係啲比較 武林山嗰啲比較，嗰句標語係咩？你知？賣廣告成日講嘅。我句咧就喺圍板嗰度寫嘅，即係佢起到有邊個社區阻住佢，唔係好方便，沙塵滾滾咧喺個圍板上面就地下鐵路為你建造嚇，都感性噶，都嚇，即係都擦下鞋咁樣咁樣嘅嚇，咁都係比較直接嘅。佢嗰句標語咧喺七八喺八十年代用好耐，用咗長時間嘅就係、是、搭地下鐵路，哇咁快就到，好 colloquial 嘅。好合理化，搭地下鐵路話咁快就到。而家你上 YouTube 都揾得翻嗰時某一啲舊嘅廣告睇下。咁本人以前做廣告嘅，我做嘅年代就係、是、即係唔係八十年代，同阿我九十年代先做嘅。咁我仲係用緊呢句，呢句用咗好耐嘅，用到去跨到去九十年代，都仲係好功能性。咁呢一句你可以睇到地鐵其實佢係好功能性嘅，純粹就話俾你聽一個功能嘅啫，就係、是、快咯，快咯，係嘛？但當然後面會加一啲啦，預計得到咩咩咩又達到咁上下咁樣啦，即係話佢個可預測性係高嘅，咁樣 certain 即係 certainty 嗰樣嘢好穩定嘅。咁我哋嗰時啲地鐵係冇出煙啊，冇隔幾日就死火噶嘛，冇啲咁嘅嘢噶嘛，好 reliable 嘅，即係好可靠嘅。咁然後到咗九十年代後期咧，就開始變啦。嗰句嘢變咗咩咧？多點時間，多點生活，多點時間，多點生活，都仲係由嗰個功能嗰度轉變出嚟嘅。咁但係開始同你講生活咯喎。咁但係咧，你如果陰謀論啲咁咧，就即係話你哋搞到人講緊生活啦，所以就想嚟啦。係多啲時間，多啲生活，之後你逼你都冇乜生活㗎啦，咁樣啦。咁跟住到咗2010年之後咧，就開始我都唔知點形容啊，得我先講。嗰句嘢咧就叫做心係生活每一程，心係生活每一程。哇！搞足咗佢咧，即係個係連係個係，心係生活每一程，講都好巧口慘手。即係喺我後來嗰啲人，啲廣告員嗰啲人都係水準低嘅，都好方便嘅。即係我哋做嗰時一定失敗嘅，即係咁樣，即係唔知點解會出啲咁嘅嘢嚇咁樣。咁啊，郭師姐試下講下，睇到啲咩？ 佢有明顯嘅接送功能，即係話佢唔理你咩嘢，總之就係搭巴比搭巴士方便，或者比搭巴士快，咁但係你所以係都係以完成嗰個運送為主嘅，即係搭啲下啲嘅話咁快到啦，或者預計到嘅時間就得啦。九十年代之後，佢開始介入生活，即係開始講生活。即係佢已經唔係做參與，亦唔係做緊交通公司，而係做緊哲學。所謂哲學即係話無所不包嘅事情。而當一個商業公司要講到無所不包時，佢就係周入地獄嘅。佢自己係即係入咗地獄先可以管到人，即係成魔嘅，即係已經成魔。因為一個哲學家講哲學係喺跟自己學生講啊，甚至唔會出嚟俾人講咁，又覺得觀眾唔啱或者係之類。而當一個做生意嘅人同你講哲學，或者當一個做生意嘅人同你講生活嘅時候，就係呢啲好難當嘅事，因為賺錢人一萬一萬咁講嘅生活，有咩資格講生活啫？即係政府都唔可以嘅，政府都係做公共服務，生活應該擺翻俾民間組織或者係家庭啊。公民社會嗰啲嘢做嘅，咁當一個商業組織係話心係生活每一程嘅時候，就幾乎係國家嚟嘅， 建咗國嘅嘢。 同埋逢親講咩每一個乜乜乜嗰啲咧，都係唔需要，都係嗰啲魔鬼講嘅説話。每一樣嘢都做，除咗魔鬼嘅，我咁得閒上嚟都冇得閒。所以就係一聽到呢啲咩多點生活啊，或者咩有多點生活咁樣，即刻係唔答佢嘅。即係話你話豐富生活咁嘅特色，多點生活即係佢攞得多啲俾你啦。即係喺你個基礎之下獎得俾你，咁當然要賺嘅錢。咁心係生活嘅情況下，即係就係干預到人嘅心嘅脈搏，同埋每一程嘅生活，每一程都要奢情。 真係讀到適合自己咁樣。咁所以聽到呢啲嘢就知道要落地獄嘅，因為係波先至可以咁樣講嘢，上帝咁樣講嘢，上帝懶得談，即係你等得就唔理啦。所以咁就即係法西斯都係咁講，一定有魔。 咁其實阿牧師頭先講佢成魔咁樣，呢啲牧師專用嘅術語啊，落地獄咁樣。咁我哋事實上落地獄喎，但係喺地底嘅嘛，雖然有十八層，最深嗰個地鐵站，大家知唔知啊？啱 啱， 真唔錯，應該係飛得如衝就北角翻，好深嘅，係有十幾層樓高，但係嗰個層十八層嘅唔知啊。咁就其實對於所謂都市化裏面咧。有所謂地鐵呢樣嘢嘅引入之後，點樣影響都市人嘅生活質素同埋人嘅個性、人際嘅關係，已經大量研究啦，喺西方。咁我可以同大家一引介少少喺德國100年前 George Simmel 呢個哲學家、社會學家。他其實很關心都市帶來的精神和心靈的影響，就其中有很大的篇幅都有講subway這件事，就是地鐵。地鐵其實是什麼來的呢？從來很喜歡研究一個東西，最接近的東西叫火車，是不是？但是火車你仍然是能夠跟外面的世界視覺接觸的，對不對？地鐵就是抽空了外面的世界，沒有了，消失了，即係嗰啲喺咩高架嗰啲地鐵嗰啲站就唔計啦，都叫做似火車。但係香港嘅地鐵咧，八成以上嘅站都係 underground 嘅，黑色一片。咁佢唯一提供俾你嘅多點生活嘅質啲咩俾你咧？質啲廣告俾你睇。係咪成個地鐵站裏邊全部都係廣告？以廣告嘅密度嚟講，香港都上到嘢都非亞，即係都唔係亞軍，都即係都唔係夠膽講冠軍。即係個密集度同嗰個干擾度騷擾你出聲啦、出影啦，越整越大啦。即係以前我客我都係咁講嘅，即係咁樣係走歪咗路，係直係咁。當佢將一個城市必然會出現嘅，例如係咩咧？就視覺嘅崩崩，我哋叫即係視覺嘅咩啊？視覺衝擊啊，好多你要處理好多。不理你有意識無意識，你要處理的視覺是很多的，聲音啊很多，它將它濃縮在個地鐵系統裡面給你嘆，就是你的生活，是不是不斷用廣告在這裡陪著你走，是吧？那就陪著你走每一程。那香港在這方面真的是超英趕的，而在另外一些資料顯示呢，也都有些端倪，輪廓師又可以回應。咁就係頭先講啦，七九年開始通車啦，咁而喺整個七八十年代嗰個地鐵系統咧，其實係從來或者應該講係好少絕少會同地產項目結合嘅。你大家諗一諗，美孚新村有地鐵啦，但美孚新村起咗先噶嘛，地鐵只係放入去嘅啫。太古城又係喎，太古城起咗啦嘛，先至放個地鐵入去嘅，啱唔啱啊？後期嘅就有杏花村，咁就連個站、連個樓開始起啦，係咪？越後期你試下翻去上網睇一睇地鐵嘅資料，你就知嘅。越後期越接近而家，佢越係用呢個模式嚟去發展嘅。啊，係啦，所謂東涌線啦，東涌線因為成個都喺個海域外邊咁起。更加冇網管啦，係嘛？每一個站上邊都預留上蓋嘅，西鐵又係啦，咁樣。咁而地鐵呢一種咁樣嘅模式，係唔係又從另一個層次上邊介入我哋嘅生活當緊嘅咧？咁我10年前都大概寫過篇文嘅喺明報，當其時明報仲係可以公文俾佢嘅，咁而家梗係唔公啦，係嘛？咁就寫過篇文同個建築師傾偈，就講又係講個香港的城市發展，香港的城市發展 OK 嘅，全部都是基建行先，基建帶嚟嘅，即係基建入咗去先。如果是吉嘅地，譬如你喺將軍澳， 啲路起曬去，啲 highway 啊，啲地鐵起曬去，跟住就起屋村啦，就起屋苑啦，係咪咁樣啊？大致都係咁樣嘅模式啊，好怪嘅喎，即係個人個人真係最重要噶嘛，乜你起個起個地方安居樂業，你唔係服務人噶嘛？佢唔係㗎，佢服務咗，佢服務咗個鐵路，服務咗啲車先嘅。咁然後你啲樓咧就喺啲車嘅窿，嗰啲天橋嘅窿嗰度起，個公主就喺天橋底側邊起，就咁樣嘅，即係執藥咁執一忽忽咁執落去嘅。咁邊個界定咗呢個區域點樣界十字界同款界咧？就啲馬路、天橋，係嘛？咁樣咯。跟住過唔到馬路喎，後尾入到去之後發覺起天橋咯。跟住然後要你行好長氹氹圈行上去，又起啲俾你叫你行。咁啲阿婆點行咧？啲阿公點行咧？係咪？即係所以嗰個係inhuman 嘅 approach， 即係唔係 human centered 我哋叫，即係如果從 design 從設計嘅角度嚟講，就係佢完全係將你嘅人嘅需要咧擺到好低，係車嘅需要行先，係發展商嘅需要行先，基建嘅需要行先。於是乎設計出嚟嘅城市係咩嚟嘅咧？就係回翻嗰篇文裏邊咧，個建築師就講：我哋香港係個島咯，就係島上邊有好多孤島咯，每一個地鐵站上邊有一個孤島。個古道係做咩呢？個發展模式就是三文字，下面就係一個叫做交通交匯處，即係啲巴士站、的士站、路邊站，跟住樓上就一個好大嘅商場，接駁地鐵站，搭 l i 上去平台花園，再上就係一啲好密集嘅樓，可以一幾棟大廈就可以住英國一條一個城鎮嘅人口㗎啦。咁係咪島上嘅古道呢？咁你每一日嘅生活咧，就係由嗰個島搭啲落到地鐵站，跟住買飛入站，跟住就黑掹掹咁逼到去公司樓下搭啲上去，係咪啊？翻工，跟住又食 lunch 可以喐一下，跟住又放工搭啲，跟住喺商場嗰度買曬日常需要上樓，俾個賓賓煮咗佢咁樣，咁跟住就自己上學或者咩？我哋的生活似乎對很多，尤其是所謂的中產，好像都是這樣的類似模式，好像都是這樣的類似模式。而這個模式是每一天這樣做的，當你每一天幾十年這樣做的時候，你這個就變成了習以為常的生活模式，或者習以為常的生活節奏。而你會從來不會 question 為什麼我生活節奏是要這樣的呢？那當然是這樣的啦，不是這樣的嗎？即係我出世有地鐵就係咁嘅咯喎，咁唔會 question， 唔會 question 嘅時候亦都好順服，就覺得係咁嘅啦。咁所有嘢就建基於呢個基礎以上，咁樣，咁就覺得個生活就係咁樣咯，就係、是、一點，跟住經過好似捐窿咁樣，跟住就中間嗰個過程會發生咩事咧 ？George 前面就形容得好細緻，中間嗰個過程喺架車嘅度高密度同一大班陌生人逼到逼。甚至你聞到嘅陣臭，咁呢種咁樣嘅都市每一日嘅生活，其實係唔係一種流血嘅咧？咁樣，阿成彪未必會用流血呢個詞去講嘅。不過要現實，你覺得辛唔辛苦咧？嗱，就先即大家，咁就同大班嘅陌生人咁樣去咁樣咁近距離嘅接觸、肌膚接觸、身體接觸咁樣，但又唔識佢。咁然後咧，喺一個都市化加埋地鐵嘅系統嘅養育底下咧，培育底下咧，大家就會有一種自然嘅默契建立咗嘅。嗰種叫自然嘅咩默契咧，就係、是、一種抽離嘅冷漠。即係大家因為避免尷尬，避免有眼神接觸，避免話你想非禮，你想諗乜嘢，諸如此類，諸如此類，諸如此類嘅時候就好保守嘅，就好收埋自己。於是我哋就產生一種咁樣嘅。好熱鬧之中嘅冷漠，好熱鬧啊，係咪？幾百人咁坐埋一齊，唔係幾百人咁搭緊一個地鐵，逼住，係嘛？仲差一個同屋企人，咁但係又唔識喎，又好冷漠，隻眼又唔知望喺邊咁樣，咁或者望住自己手機。而家最好嘅逃避工具就係個手機，係嘛？能夠揾翻自主嘅就係個手機，係嘛？好自主嘅，一坐低就哇開人嗰隻手指拎紙咁樣。就上網噶啦，咁樣，咁就我哋就得翻呢個答案咯。即係我哋好似喺一個每一日要花咁多時間喺嗰度等半條人命咁逼，然之後翻到公司已經 死了很久了，那么就会总之做一个冷漠，以做一个冷漠并歌颂的在一个社会上，并歌颂成为 gentleman 啦、lady 啦，即系咁样，即系一个城市系应该系咁噶嘛。我哋守秩序，企右边嘅，你谂我哋全部香港人而家系企右边嘅，系咪？喺呢个几十年嘅教育嚟噶，好自然啦，耷低头玩住手机都识得企埋右边嘅。但系个左边系冇人喐嘅，咁跟住后边识塞住一条大嚿人啦，喺个电梯里嗰度都唔喐嘅啲人，即系我哋嗰个自觉性由低，个他性由低，即系个。覺得有別人需要有別人的存在，這個咁嘅敏鋭性都好大。咁呢啲係邊度嚟嘅咧？就係喺呢個咁嘅集體運輸系統裏邊，每一日教曉你要點樣守規矩，咩企定定咩啊？咁好聽咩啊？咩啊？勿走咁樣咧，前咩抓前扶手嗰一聽我就揾啊！即係每一日，即係嗰啲聲咧，好嚇人憎嘅，即係講到係咪？即係咁啊！有間國師可以講多啲，即係個地鐵裏邊點樣去搞 discipline？ 個地鐵裏邊係其實一個集體嘅訓練場所嚟嘅，訓練緊你點樣點樣訓練你點樣守規矩啦，再守多啲規矩啦。第三都係再規矩啲，即係一路都係要你規矩規矩規矩。咁我哋都唔夠多嗰種規矩係嘛？所以香港人絕對好有規矩，有隊就排㗎啦，有隊就排㗎啦，係嘛？我有一日就提我話，我最近有一日喺轉頭山見咗朋友食飯，咁啊試間餐廳未試過嘅，咁嗰間餐廳未開門，咁然後咧就佢同我擺喺度話未開門，咁樣就六點鐘先至開門，咁但係有啲人坐咗喺佢出面等嘅，咁究竟我哋應該點喺出面所謂等位咧？有冇派飛嘅制度啊？定點咧？冇啊，一個職員都冇，咁然後有兩個人就喺度傾緊咩料，咁然後佢哋。跟住有兩個年青人咧，見到嗰兩個見緊咩料咧，佢就行埋去排隊。咁跟住咧，喺在場嘅幾十人咧，就二船就喊就排咗好長。之後咧，那個商場咧就蔚為奇觀啦，有好多人就行過嚟望下，點解依間餐廳冇？點解咁多人排隊嘅咧？係咪特別好食咧？咁樣就有好多人埋嚟圍觀。咁又有好多人加入隊。咁呢個就係香港好守規矩嘅一個現象。我敢寫罰單。你在任何一個商場或者香港一個公眾地方，你只要撞似排隊，你試下做個實驗啊！即刻有人跟你隊，你信唔信啊？跟住有咧一個人加入，第二個人又加入，跟住然後就會形成一條蔚為奇觀嘅隊，然後冇人會 question 排命啊！冇人會 question， 但有隊排就排先咁啊！咁即係呢個係類近變態嘅對規矩嘅一種熱愛啊！真係，即係好熱愛呢種咁嘅規矩。咁講翻少少地鐵嘅規矩，譬如話博士會唔會？